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21集。门被打开，两个人撞在桌子上，还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和情欲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在谢炳峰的书房里干架？ 你这冤家，快把门关上。 喘息之间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。 啊，好好好，我这就关门啊，这就关门。 男生回道。夏侯恋大气不敢出，缩在柜子里一动不动。两个人正值书桌被摇得不断晃动，女人咿咿呀呀的呻吟一声大过一声，男人沉重的喘息夹杂其间。夏侯恋并不是不通人事的纯良少年，他偷翻过好几本他娘亲珍藏的避火图，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亲自上场过，男女之间怎么回事儿，他还是一清二楚的，当下红了脸。轻轻地将柜门打开一道缝，只见书桌上两具肉体亲密无间地交叠在一起。女人闭着眼睛，神情好像既痛苦又欢愉。男子背对着夏侯恋，每次撞击都让书桌猛烈地一震。女人的手抚摸上男人的脊背，沿着极限向上滑，忽然那只看似软弱无骨的手捏住男人的一段脊骨，用力一提一掐，骨头咔嚓断裂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紧接着是男人的一声闷哼，然后像破布麻袋一样倒在地上。他的双瞳涣散，分明是死了。那是夏侯恋头一回见到真真正正的死人，原来人死的模样如此狰狞，不是画本里头黑白分明的几行蝇头小楷，也不是娘亲口里简简单单的一挥刀，那具尸体还泛着热气儿，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夏侯恋去着那张灰白的脸，感到自己扶着柜门的手一寸一寸的发凉，他捂着嘴，心惊胆战地合上柜门，等那个女人离开。忽然娇滴滴的声音再次响起， 柜子里的小毛贼出来吧。 他竟然被发现了，夏侯恋心里七上八下，迟疑着要不要出去。忽然一柄薄如蝉翼的刀插入柜子的门缝，离夏侯恋的鼻子仅仅一寸远。夏侯恋瞪着那银亮如水的刀刃，心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。 我再刺一刀可就要见血了。 夏侯恋一只手捂着眼睛，认命地从柜子里爬出去道， 啊，姐姐饶命，小的什么也没瞧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 哎，我倒是谁这么大胆，深夜潜入主人的书房，原来是夏侯小子。 夏侯恋放下手，只见一个美艳的女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女人穿着谢府的丫鬟装束，方才大战了一番，还没来得及整理，衣衫半退，露出浑圆的肩膀和胸脯。女人伸手探入腋下，手一撕，那白生生的两团竟然就这么被她撕了下来。再一抬手，揭下一张人皮面具，露出清隽秀雅的本来面目。她转了转脖子，双手拉伸，伴随着骨骼爆响，顿时长高了好几寸。在夏侯恋的目瞪口呆下，他由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男人。 你是邱大哥？ 锦纳罗秋叶，伽蓝八部之一。夏侯恋在山上时常见到他，他脾气很好，通常是他和他娘蹭饭的第一人选。夏侯恋猛地想起来，方才那把刀不就是秋叶的佩刀秋水吗？没想到他俩在山下的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的一言难尽。夏侯恋久久不能言语。 你好像还不知道我的本事。 秋叶冲夏侯恋灿然一笑。 这是我家传的缩骨易容的功夫。 听过没见过，真是闻名不如一见。 夏侯恋的嘴巴能塞下一个鸡蛋。秋叶好心地帮夏侯恋合上嘴巴，笑眯眯地说道： 咱俩也真是有缘，这种地方都能碰见。方才我的秋水差点宰了你。 夏侯恋没吭声，心里想到，这样的缘分不要也罢。秋叶继续道： 小恋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天赋异禀，这样，你娘亲如果一不小心交代在了西域，你就来找我，拜我当师父，跟着我学艺。将来你想勾搭女人就勾搭女人，想勾引男人就勾引男人，你说好不好？ 好个屁，不男不女的，他才不想学。夏侯恋把头摇成了波浪鼓。秋叶失望地点了点夏侯恋的头，道： 你这小娃娃不懂缩骨易容的好处，旁人想学我还不教呢。 我学刀术就够了。 夏侯恋脑子里关于秋叶的温柔大哥哥形象完全颠覆了，他现在和秋叶说话都觉得别扭。 我靠我手里的刀自能所向披靡，独步天下，不劳您老费心了，而且我娘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。 哼，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还独步天下？ 将来会有的。 夏侯恋闷声道： 邱大哥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有人买了这人的命？他好眼熟啊，好像是谢府的管家。 伽蓝的规矩你忘了？各干各的，不得妨碍。你快回去睡觉吧，等有空了哥哥来找你玩。 哦。 夏侯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他其实很想问秋叶，他是怎么骗过管家，让管家认为他是个女人的？男人和女人的构造不是不一样吗？难道春宫图都是骗人的？夏侯恋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。秋叶送走夏侯恋，从怀里掏出另一张人皮面具戴在脸上，再扒下死人身上的衣服穿上，临走时还不忘记擦掉了夏侯恋留在窗台上的脚印子，把现场清理干净才关上房门，背着尸体走了。如果有人恰巧路过，定会吓得魂飞魄散，因为那背人的人和被背的人竟然一模一样。夏侯恋神思恍惚地回到秋无院，刚打开房门就看见谢金兰披着被子坐在他的榻边打瞌睡，头还一点一点的。夏侯恋的心差点没蹦出来，这小子坐在这儿多久了？谢金兰揉揉眼睛，抬起头，迷迷糊糊地说道： 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 我上茅厕去了。 谢金兰狐疑地看着他： 你是不是有阳劫之症？上这么久？ 好像是有点。 夏侯恋心虚的扯谎，推他道： 哎，你坐这儿干什么？我要睡了。 谢静兰站了一会儿，迟蹰道： 那个，外边冷，你要不要跟我进里屋睡？ 哪儿冷啊？摆了两个火炉呢。 夏侯恋看着谢静兰纠结的神情，忽然明白过来。 哦，你是不是怕一个人睡觉？ 滚，你才怕呢，我向来都是独寝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